曲项向天歌，俄心中有泪，俄想唱情歌。 相爱了一场幸福的时光，曾经说好到白头不诉悲中伤，忽然之间你就要离开我身旁，额也有眼泪流两行。如今相送小村旁，怎能不离伤，此去一别无归期，生死两茫茫。世间相爱的人啊，请珍惜对方，不要看到我流泪的目光。虽然流泪的是我，我也唱情歌，唱的是人心酸泪花落。虽然我是一只鹅，鹅也有寂寞，难舍的画面是永远传说。虽然流泪的是鹅，鹅也唱情歌，唱的是人心酸泪花落。虽然我是一只鹅，鹅也有寂寞，难舍的画面是永远传说。相送小村旁，怎能不离伤，此去一别无归期，生死两茫茫。世间相爱的人啊，请珍惜对方，不要看到我流泪的目光。虽然流泪的是我，我也唱情歌，唱的是人心酸泪花落。虽然我是一只鹅，鹅也有寂寞，难舍的画面是永远传说。虽然流泪的是鹅，鹅也唱情歌，唱的是人心酸泪花落。虽然我是一只鹅，鹅也有寂寞，难舍的画面是永远传说，难舍的画面是永远传说。